阅读，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蓄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呢？ 一会儿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佟林追击刺客进入万龙藏锋岛内，遇到了两位老侠士，正是两位剑客门徒孙茂昌和王殷。那么这两位老人家又能够给佟林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佟林进来，孙茂昌把王殷也给叫出来了。老哥俩这才见佟林是诉说以往经过。佟林一听这才明白。 哪有俩月？是吗？这段还没说俩月啊。哦，您二位感情是这么进的岛，那现在您二位帮助我怎么上这里转悠转悠？我是追人呢，啊，我在青龙居士、燕和燕老居士、隐逸山庄那儿过来，我这儿追这个刺客。啊，就是小韩信、陆广元这姑娘，九朵菊、陆素锦，还有小陈平、宋锦莲这几个，您甭追了，你赶紧回去。这燕鹤够格的，啊，这么大能耐，他都不敢正视三阳观两个老道，何况你啊，连我都是黑户。这王殷呢，在这个万龙藏锋岛还有个身份，我连身份都没有。干脆我别老在山空里瞎转了，咱们定个活约会，你回去也告诉燕老居士，自此额头峰这一盘大绳啊，我保着，每天一到擦黑儿，我把这大绳子就放下去，你们要打算由这儿上山就由这儿直接来，到天亮我就把大绳子收了，我怕别人给它毁了，咱们留这么一股暗道，你看这怎么样？行，别在山里瞎转悠了啊，转悠碰上谁你也活不了，我们俩这能耐在山里头都不算能为高的。佟林一听，这是白队官吕留良的徒弟，这跟我师父身份都平着，都说不成，那我别抖机灵了。现在佟林也知道点深浅，懂得点进退了，那行，那我回去吧，顺绳子又出来下去了。那干嘛非得上来这一趟呢？就为把这段书说了。这段书有点意思啊，尤其孙茂昌学棋这段书，这还是在整个佟林传里边我最喜欢的一段，这段书好。哎，回转到 燕鹤的居住，大家伙儿正在着急，为什么佟林追下去了？众位侠剑一看佟林平安而返，大家伙儿都出于意外。佟林不是这人呢，佟林要讲就上去了，那且不回来，你琢磨琢磨多绝。大伙儿追到额头翁底下一看，绳子跟着他上去了，他把绳子别在腰里边给带上去了。那么现在他顺绳子下来，他也不能顺上，他愣往下蹦啊。可绳子又上去了，这绳子是谁给蹬上去的呢？佟林说啊，我跟你们说。佟林说了，说我现在知道进退，懂得深浅。说想当初啊，我初次玲珑岛被困在镇海川，那会儿侯哥哥陪着，这以往经过啊，侯廷哥哥最清楚。那会儿我真的不知道进退，那么被困在公主坟，让人家啊仨人围着我打，险些要了我命，遇险。那么这一次斯坦剑山鹏来岛，佛楼之上我竟然打算刺杀燕普，是三次遇险。要没有余家庄山东五老大爷，我老岳父把我救治在余家庄上，后山莲花祠比见联姻，我跟我这媳妇于秀娘成亲，我哪知道世上还有这么厉害的武术啊。这跟您说实话得了，我在里边碰上两位高人，啪啪以往经过一说，大伙一听，哦，博泰官吕留良的徒弟在这里边，玉杵敲残身向越王音，啊，玉面南极子孙木昌在里边呢。好，那么这股道怎么定的呢？他每天晚上，孙木昌把这股大绳放下来，头天亮再给倒上去，以后咱们上山都走这股道。好，那留这股道有什么用呢？有用。说线下呀，我这个独竹小舟啊，运载力太小了。我最多带一个人，勉强带俩人，这个进出很不方便。你们这个船呢，虽然来的这船大，也无外乎就是带这十几二十人，再多也就不行了。要想打他的万龙藏风岛，还得来人多。现在朝廷没派兵，可用之兵就是剑山蓬莱岛三庄人马。那么钦差两次分兵，赵家滩的赵氏昆仲寒了心了，带领残兵败将回转三庄，再想借兵万也不能了。可只有这一股军事力量能用，就还得求他。现在万般无奈，就得让年的人恳恳切切低声下气的写这么一封求救信，再由我燕鹤一封信找人出离了万龙藏风岛，回转剑山三庄搬兵。只有这一个办法，走水路呢不行，走七十二道螺丝湾就让人瞧见了，走我这独木舟来来回回老接人，让人瞧见桃园跟我当时就反不成仇，我们爷俩就打起来。说我们爷俩打起来，桃园不足惧，别看他桃园盖天第一手，那是我的门生，我对了解他，论文论武我都不怕。我所惧者三阳观这两个老道，加上他这徒弟倪小鬼陆恒，确实厉害。那么我还得盯着他们仨，这样我这儿子有手绝技。我这儿子叫燕金章，燕金章外号叫滚山熊，有这挂大绳子好办了。明天夜里头他绳子放下来，让燕金章倒绳子而上，然后滚山而下，不走水路了，走水路出山，他们有防范，由山上滚下去，由后山走，他们觉得算计不到，让我儿子由后山滚下去，出离了万龙藏风岛，走没人的地方，绕道够奔剑山搬兵去，先上哪儿啊？先上一趟回灵观，上回灵观找侯二侠把这话说清楚了，够奔三庄搬兵。这儿把两封信都写好了，交给燕金章，等天黑吧。 到天黑一看，嘿，准时准点，准点准时，大绳子扔下来了，那甭问，孙伯昌在上面盯着呢。燕金章过去把这绳子刚要倒，佟丽娘别忙，你上去准挨揍，他不知道你是谁，还得我带着你。大伙说你带着他去，他走了你可回来，您放心。佟林在头了，燕金章在后边。佟林爬着爬着，上面可就有人问了，什么人上来了，你可说话，你要不说话上来别说我对不起你，要不然我就拉绳子，连绳子带你一块全下去了。佟林一听是孙宝昌的声音，哎，孙老爷子，我是佟海川。孙宝昌一听，不告诉你别来吗？怎么又来了？你还是不死心呢。佟林上来一看，后边还一位，把这位也上来了，跟您引荐引荐，这位少将可叫燕金章，情庐居士燕和燕老爷的儿子，他有滚山之能，携带书信够奔三庄搬兵，他走了您还看守这挂大绳，我顺着下去之后您把绳子倒上来就是了。多在燕金章领着人马回转万龙藏风岛，咱们再商议如何破他这个岛。孙伯昌听明白了，孙伯昌等佟林下去把绳子倒上来安顿好了，跟王银两个人领着燕金章钻山窟窿，山窟窿那边我们可就不知道了，你自己找合适地方滚山下去，自己瞧着就是了。燕金章说：“您甭管了。”正往前走，头了黑影一晃，紧跟着就听着呼哨升起，燕金章慌不择路往前跑。哎呦，串铃响了，紧跟就是锣声，万龙藏风岛一片拿尖细之声。人家发现燕金章了，燕金章有心往回跑，一琢磨我干嘛来了，带着追他的人可就越爬越高，越爬越高。来到绝顶之处，谁也想不到燕金章双手一抱头愣往下窜，大伙以为他跳悬崖自尽，不知道滚山熊有这能耐能顺山滚下去。那位说滚下去这叫什么能耐呢？哎，这个燕鹤在这孩子小时候发现他有这么一绝技，特意培养他，他这是半由天生半由练成。说这顺山上滚下去这有什么天生的能耐呢？这小时候燕金章啊就有这事儿，都顺山上往下滚，这一轱辘起这人就全顾不上了，唯独燕金章不去。燕金章这俩眼这脑子还能够得上，看哪儿有石头尖儿他能躲。说这人在半空当中怎么得力怎么躲呢？你看走靠腿滚靠腰，他能使横劲，这燕金章是独特的，这套书谁也不成。他能立由腰起，轱辘轱辘他一使横劲，他在山坡上能打住，说这个完全停住停不住，就这一停俩腿得了劲了，他拿俩腿一蹬，啪，方向改了就躲石头尖了。而且这个眼神最快，由山上往下滚能够毫发无伤。嗯，燕鹤老居士是高人的，一看儿子有这个能为，那得特意的培养，就带着他名山大川开始轱辘。玉龙雪山都是雪，往下一出溜那叫什么玩意儿，那是平滑的平坦的，不能找那山，就得找那直上直下净是尖石的那地方。让他儿子轱辘，慢慢教导他儿子怎么使这劲，怎么能完全把这劲儿掌握好了，手脚并用，耳目齐发，这心眼跟着那脑子转，多高的山一轱辘到底儿，愣能不受伤。也搭着他呀，天生有这种啊，哎，资质，再加后天的爸爸这培养，落一外号叫滚山熊燕金章，多高山都敢往下轱辘。你要听这个《水浒传》，鲁智深顺这个桃花山上往下轱辘，他得找草厚的地方，他是先把自己的包裹还有偷人那酒杯都踩扁了，都包在里头先扔下去，哎，然后呢找草深草厚的地方，也是就这坡往下滑，那么出溜 鲁智深，鲁智深不是说一抱脑袋叽里咕噜就愣往下咕噜，那不行，到底下还得找自己的家伙。这个燕金章不是，就那么咕噜，哎，手脚并用，连拍带打，上边人呢灯球火把追着在悬崖边，一看这人咕噜下去了，摔死没有不知道，这得下去瞧，这可麻烦了，滚落见底，头一样说要想下去得绕，找平缓的地方大绕，不定绕几个山头能绕下去。另外真绕下去，这人啊都臭了好几天了，这个下不去了。大伙儿不死心，举着火把就在这儿站着，实际燕金章早下去，愣从后山轱辘下去，轱辘到平坦之所在，燕金章往黑处一猫，他等着上头这些灯球火把走，不到天亮这人全散了。燕金章接着往下轱辘，逢下坡就滚，逢上坡就爬，连爬了几道山梁，转出万龙藏风岛，走吧，再绕，再绕前面去，绕到回灵观。回灵观一拍门，小老道开门，说你们这个回天道长古玄真呢？不知道走了，现在在山里边困着呢，谁知落到哪儿了？啊，那你甭管了，先甭管他了。啊，有个侯二侠在观里面，在，把侯二侠请出来。侯杰出来了，不认呢，您是谁？我是燕金章，啊，子不言父，我父亲燕乐居士。行如居士燕鹤是我爸爸。哦，您什么事儿？特意让我勾奔三庄搬兵，到三庄这儿路过您这儿，告诉您一声，您等着三庄人马来有一个接应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您赶紧走，军务紧急。燕金章辞别回灵观，勾奔剑山蓬莱岛，正往前行，忽然间就听着有人大喝一声：乌鸦站住！燕金章扭向回头一瞧，不认得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混账，连吴老人家都不认识。一伸手，腰里边拿出一幅画来，秃噜一下把这画打开了。燕金章一瞧，画一老鹰，画一个熊，老鹰在上边，熊在下边追一路，这路呢往下跑，这熊呢回头瞧这老鹰，这么往前扑这路，那意思又怕老鹰下来呢，又舍不得这路。哦，看完了明白了，我爸爸跟我说过，有个云龙九县周巡人间的剑客，他有个师弟叫英雄德禄禄民瞻，敢莫是陆老英雄吗？老前辈啊，我抖个胆，有个英雄德禄禄民瞻是您吗？乌鸦孺子可教。陆民瞻高兴了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讳？好，您这幅画带出来了，我听我爸爸说过，你爸爸一定是高人。你爸爸谁呀？我爸爸燕鹤啊。陆明瞻一听，怎么着？情如居士燕鹤，燕乐剑客是你的父亲。哎，那是我之天伦。嗯，你不好好孝顺你爸爸，你跑这儿干嘛来了？奉我父亲的命令，三庄搬兵。好，你快去。那位说，英雄得禄陆明瞻，怎么意思？今儿这书好，还真得把他交代交代。陆民瞻剑山蓬莱岛二次倒灯，九兽豪天亭里边把这个八宝灯倒出来，可就交给凤琪和于斗了。没想到这个被发现，二次进凤琪的房间把这灯给偷出来，老剑客二次倒灯，这灯可没地儿搁了。一看剑山全打起来了，火也起来了，这灯不能丢了，倒灯由我起呀，我还得护灯啊，这是国宝啊。有心够奔北京去，先交灯去，这儿还有很多事情。再说了，我到北京一交这灯，人也不信呢，再拿我当了倒灯之人。老剑客斜着这灯趁乱混出剑山蓬莱岛，正在为难之际，你看豁来仨人，谁呀？王豹王双全跟媳妇儿丑妇马乳娘， 搀着一个女孩子，书中代言可就是郡主。这三位也从尖山蓬莱岛里跑出来了，啊，老剑客一看他高兴了。王双全进前，王双全说：“您什么事儿？你们仨干嘛？”王双全说：“我被绑发场，我媳妇儿菜刀劫发场，刀劈华亮宇。”陆明瞻一听：“你媳妇儿剑客？”我陆明瞻碰上华亮宇也不敢说准确一刀把他劈了啊，怎么着你媳妇儿菜刀就把华亮宇给劈了，有两下子呀。你们夫妻二人保着郡主先跑出来，这是谁？这是于斗的媳妇儿，好嘛，那正合适，把他得送北京，得我们把他送到北京。哎，因为于斗是北京人，这个把还娘送到啊北京，多的等于斗回来让他夫妻团圆，到北京别白去，把这带着。这干嘛？这就是你爸爸跟啊大帅谭天要那灯，就为夺这灯这事情才起来的。这是国宝，带到北京先别献，隐藏在你的家中，因为没有妥当的人，多的我们到北京再说。王双全听这个不成，就凭我王双全保着这灯半道出差错，我担待不起呀、啊、我们两口子带着一个郡主就够瞧的了。没关系，你不成有你媳妇的，你媳妇菜刀劈画图的主还保不了这一灯，不，您不知道那是巧劲儿，您知道吗？赶上了菜刀劫发场，刀劈画亮宇，那不是说真有能耐，不，你们在明我在暗，这灯啊你先验验。说着话打开灯盒，唰啦一亮，这灯亮完这灯又后悔了，大黑经半夜的我亮这灯干嘛？让别人瞧见这不招事吗？刚把这灯收起来，就听草内有人演讲：“拿灯吧，你们偷灯的官司犯了。”几个人顺声音一瞧，草块里蹦出一人来：“你是谁？”“慎刑司内大班的班头唐云。”“呵，正合适，送灯的来了。”到北京何人献灯啊？他是正差，他就为追这灯追下来的，只有他送这灯最合适。乌鸦近前，我们不是盗灯之人，是护灯之人。以往经过啪啪啪这么一说，现在你和王双全还有丑妇马乳娘保着这灯，保着郡主一块儿够奔北京。于斗家交郡主，进皇宫交灯，全交你了。汤云一听，老剑客您也得跟着，您不跟着这半道出差错怎么办？你们在明我在暗，咱们有明有暗，互登进京。好，就这主意，你们投钱先走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的颜色》，陈曦作词，董东东作曲，平安演唱。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，像祖先的寂寞用肩膀承担重责，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，似父辈的星火用双手开辟仙河，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，如跃动的脉搏跟随内心的选择，我来者 是。

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。